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30集，无人能赢。白玉堂追到了应天府西城的郊外一片林中空地之上，落到地面，云中刀轻轻拄着地上一块凸起的石头。 出来吧。 话音落下，就见前方的一棵大树后边不紧不慢地走出来了一个人。白玉堂上下打量了一下那人，30多岁，一身青衫，神情阴郁，眼神样貌怎么说呢，不知道是吃了什么药，还是练了什么邪功，又或者五官的距离有些问题，一句话形容不像好人。白玉堂看了看那个长得邪恶异常但却素不相识的男人。 一直跟踪展昭的就是你。 那人上下打量了一下白玉堂，笑了。白玉堂微微皱眉，这人笑起来更加的不像好人了，不知道怎么搞的，鬼气森森的感觉。 你竟然真的一个人追来，还故意甩开了其他人，省得我费心思。 那人开口，声音干哑，令人生厌。白玉堂依然没什么表情，更没什么情绪。 你费心将我引来，有什么赐教？ 那人发出一串听着有些气喘的笑声。 自然是要你的命了。 要我的命总得有个理由，我并不认识你。 哦，我本人是很不想杀你的，你好歹是个青年才俊，长得那么好看，天分那么高，死了多可惜呀。不过嘛，谁叫你是展昭重视的人呢？ 你果然是针对展昭。 展昭嘛，我也与他无冤无仇，只不过他是殷侯的好人。 这么说是针对殷侯？ 我不妨简单一些告诉你，只要是能让殷侯和展昭感觉到痛苦的，我都会做。虽然时间提早了一些，不过也差不多了。于是第一个给展昭重重打击的方法就是杀了你。 是吗？果然一切都是针对展昭，那为什么提前了呢？ 白玉堂轻轻挑起了嘴角，青衣人呼吸似乎有些急促。 我有些等不及。 没等青衣人说完，白玉堂就打断了他。 因为展昭越来越像殷侯吗？你被那个眼神和那个气息刺激到了吗？对了，你出门前看黄历了吗？ 青衣人忽然微微的一愣。 在我面前说要害展昭，找死两个字怎么写？没人教过你吗？ 白玉堂在林中截住了一直以来跟踪展昭的那个不怀好意的目光的主人。此人处心积虑，白玉堂为了将他引出来，索性将计就计，跟踪他前来。一问，原来所作所为的目的就是要害展昭和殷侯。白玉堂不禁怒火中烧，此人心术不正，一旦留下后患无穷。于是五爷的杀意更胜了几分，眼神也更凌厉。 白玉堂，你觉得我没有万全的把握会来伏击你吗？ 白玉堂微微的一挑眉，此时他已经感觉到了四周围出现了大量的人的气息，果然是有埋伏。青衣人微微的眯起眼睛，神色有些恶毒。 我知道应该会有人急着来救你，不过不用担心，我已经帮你挡住他了，你先好好享受一下这开胃菜。 说完，青衣人抬手轻轻地拍了两下， 再看四周围，只见从林子里突然冒出来了至少100个黑衣人。白玉堂微微皱眉，和赵普之前对付的黑衣人差不多，看着都是东瀛人。他有些不解，这人如果就是展昭看到的人，那应该是当年邪雨的后人吧，为什么又跟东瀛人有诸多牵扯？但这些东瀛人的出现也进一步证明，这青衣人和善意人的茶庄以及那有毒的红花都有牵连，果然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而此时一路追着白玉堂而来的展昭看了看眼前好几百个突然冒出来挡住去路的黑衣人，撇嘴： 滚开，好狗不挡路。 说完，展昭突然觉得很满足， 想说这句话很久了，要说的比白耗子有气势。 而此时的应天府大街上则是另一番的景象，那真是人挤人，人踩人，孩子哭，女人叫，四周围的什么小摊小店都被挤趴下了，一片大乱。捕快王凯带着衙役从西边过来，但是路被人群堵住了，进不来。欧阳少征带着士兵从东边过来，依然被堵住了，进不来，两边都着急。赵普在房顶上看到脑门上青筋直蹦，这时就听一旁阴侯突然开口： 蓝慈前几天有教你天字诀和地字诀的吧？ 赵普眨了眨眼看阴侯： 狮子吼你会吧？ 赵普继续眨眼： 用我闺女教你的使用内劲的方法来用狮子吼，估计能叫停他们。 阴侯给赵普出主意，赵普听了之后双眼就眯起来了，一跃上了最高处的屋顶，一提气内力往外一泄，扯开嗓门来了一声： 都他娘的给老子站住，谁再跑就杀头。 赵普一嗓子喊出来，自己都震得耳膜嗡嗡直响。再看下边人群瞬间鸦雀无声，同一个动作就是捂着耳朵蹲地。阴侯掏了掏耳朵点头： 孺子可教，蓝慈的功夫就是适合糙汉子练的。 天尊无奈摇头，欧阳少征捂着耳鸣的耳朵跺脚： 要死了，赵普你个野蛮人。 赵普这一嗓子，别说这儿了，连应天府衙门里的公孙和包大人他们都听到了。小四子本来正担心的站在石头桌子上等着众人回来，被赵普这一嗓门喊得一屁股坐在石头桌子上傻掉了。公孙赶紧抱他起来拍： 赵普这中气是有多足，好嗓子总不去上戏。 都站着别动，受了伤的人谁都别碰，能走的跟衙役去应天府衙门，不能走的离伤者最近的四个男人抬着，跟衙役去应天府衙门全都给我守秩序，撸不真躲，其他人由士兵疏导离开，还有那些趁火打劫的或者手脚不干净的给我拿出来，否则哪只手拿剁哪只。 说完，赵普见下边应天府界面上的百姓都仰着脸鹌鹑一样看着他，来气： 都听见没有，哑巴了。 整条街上的人都一起点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好可怕。 这还差不多。 赵普说着对衙役和士兵一摆手，于是街面上的人开始有序的撤离，一场骚乱平息了下来。 这招管用啊，这嗓门加上天字诀和地字诀，以后有机会能学学张三爷吼断长坂坡什么的，爽啊。 赵普正美呢，邹良到了他身边： 王爷，有人在客栈埋了轰天雷，客栈里死了不少人， 查出来是谁干的，老子要他把轰天雷给吞下去。 邹良点头，看着还好奇的到处张望的林业火去调查了。等赵普跳下屋顶，其他人也纷纷汇聚了过来。庞玉和包岩没受伤，不过弄得满身灰，包岩四外一找惊讶： 呀，白大哥和展大哥呢？ 这轰天雷除了制造骚乱，是不是还有人趁乱引走了两个人？ 是有人引走了玉堂，展昭是跟着去的。 天尊突然开口，阴侯瞧了他一眼： 没吱声，赵普闻言就更担心了。 不会真的有什么事吧？ 小四子之前不是担心白大哥吗？ 原本是应该担心一下，不过现在看来貌似不用。 天尊说着突然伸出手，众人看着他的动作出神。庞玉忽然摸了摸面颊凉丝丝的什么东西，扬起脸就看到天空中大片大片的雪花飘了下来。 哇，下雪了， 难怪今天那么冷了。 为什么不用担心？ 因为下雪了。 天尊看了看手心里一片晶莹的六角雪花，轻轻一吹，雪花飘走了。 玉堂是在大雪天出生，天山之巅的冰天雪地里长大，在雪地里学的功夫，他娘还叫陆雪儿。只要是下着雪，就没人能赢他。 天尊话说完，一阵风过，吹起了空中的乱雪，也吹起了众人的头发。阴侯感受了一下风力，点头。 这个风，我家猫仔应该喜欢。 应天府的衙门里，小四子帮公孙拿着小药箱救治着伤者，扬起脸看到了纷纷扬扬落下的雪花。小四子忽然歪过头，伸手摸了摸圆乎乎肉乎乎的下巴，琢磨： 刚才好像没看到下雪，白白的头上好像是有些白色的点，是雪花吗？可为什么只有头上有雪花，身上却没有呢？明明是躺着的嘛。 大雪纷飞之中，展昭一甩巨缺，明剑刀锋寒气逼人，乌黑的刀身映衬着白色的飘雪，杀气满溢，阻挡在前边的黑衣人已经倒了一大半了。身后众人看得出来，原本应该是已经无感情无知觉被训练成死士的杀手，然而展昭的剑还是震慑了他们。黑布遮盖的脸上还可以看到眼睛，眼神里有恐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喂，哲影， 嗯， 陪我出去玩吧。 你很闲吗？ 可不是很闲吗？看看我都多久没出场了。哎，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 说什么呢？你不天天在元帅跟前跟着？ 那你看我说话了吗？ 不说话你人就不在吗？ 你，哎，算了，不跟你说了。榆木脑袋 还真是小孩心性。导演， 嗯，你们最近怎么了？找我找得很频繁啊。 哦，我想说下紫影。 哦，我知道你想说啥，你去找编剧。 啊，好。编剧。 啊，我在。哲影啊，哎，正好你在，来念下这句话。 哦，好。各位观众老爷好，多多订阅分享，你们点的 CP 都会有。 好了，没问题了，你和紫莹的小剧场嘛，这不就安排上了吗？